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科判的第一页，讲义翻到讲义一的第三页。解证密经呢，分成序品，然后也就是序分、正中分以及流通分三个部分。上一次讲解到序分讲完，那么现在解释正中分。第二个正中分呢，又称为圣教正说分。那么在这一分中呢，论述本经的宗旨，正显圣教法门。本经的第二品至第八品，共七品，都是属于正中分。其中第二品到第五品，说明所观境。那么第六与第七品，说明能观行。第八品呢，说明修行所得的果。第二品至第五品，分别说明了真谛、俗谛、有性、无性四种所观境。第二品是圣义地上品，说明真谛境。本品呢，依五项特点，说明圣义地的特性。第一个是离言相，第二个是无二相，第三个是超过寻思所行相，第四个是超过诸法依义行相，第五个是骗一切一为相。现在只是把这个概要说一下，后在各品可以详细解释。第三品呢，心意识相品，说明的是俗谛境。在解说心意识秘密之意中，说明第八世的种种名字的差别。在其中呢，分别解释了种子是、阿陀罗是、阿赖耶是及心它的意义，并且呢说明了诸事具行升起的差别，又在此品说明佛如何施设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这是第三品，说明俗谛境。第四品一切法相品，说明有性境。本品说明一切法相略有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缘成实相三种，并且分别解说这三相，又从能观人处说明如来如何施设于诸法相善巧菩萨。这是第四品。第五品无自性相品，说明无性境。依三自性的道理，说明般若经中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真正意义，是指相无自性、生无自性与圣意无自性的三无性，并且依三无性来分辨一圣的真意，也说明了有情对三无性教的信解差别，再由三无性的教法判摄世尊三十教法中，三无性教是无上无容真正了义教。这是第五品。 第六、第七二品呢，说明能观行。第六品总名修习止观的法门。第七品说明菩萨修行的实地差别及实度因果。第六品分别于切品依十八门来广遍修止观的方法及意象。第七品地波罗蜜多品中叙述菩萨实地与佛果的名义，即说明菩萨依六波罗蜜多及四种住伴波罗蜜多修行，便能够成就菩萨的实地及佛的果位。第八品呢，如来成所作事品，说明修行所得的果，显示如来的法身相、化身相及受用身相，与佛所做的种种圆满功德。那这以上是正中分的简介。第三是流通分，又称为依教奉行分。这一部分是说明依教奉行的功德，即劝人流通本经与后世。本经的流通分呢，是散落在第五品及以后的各品中。那么这个是流通分。那么以上呢是依原册书说明了本经的概要。那么依眼培法师的解身密经语体释，将本经的正中分分为四种了义教，请参考讲义一的后面的图的图二。图二是依四了义教分类。第一个是圣义了义之教，这是在显示唯识的理，在净行果中是属于净，包含了第二品至第五品共四品。那么其中第二圣义地相品是一离言相，二无二相，三过寻思相，四过一意相，及五一切一位相，依这五相说明圣义。而第三的心意事相品呢，是说明诸事的世俗地，让众生从世俗地的观察中去了悟圣义地，所以它是依诸事显圣义。第四的一切法相品与第五的无自性相品是帮助众生了解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与缘成实相这三相，然后能够除减遍计所执相，断灭杂染的依他起相，证得清净的缘成实相。所以这两品是依三相显圣义。就其中的第四一切法相品是依三自性显了说明的了义教，而第五无自性相品是依三无性会通一切法空的隐秘教。第二呢是瑜伽了义之教，第三呢是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此二教呢说明修行的方法与修行的次第。第六品分别瑜伽品是解说修习止观的方法，这个是瑜伽了义之教。修习止观虽然通于凡夫与圣位，但是本品的重点是教导善解行地的凡夫菩萨如何由止观的修行而证悟圣义地。 第七品地波罗蜜多品，说明圣位菩萨证悟圣义地后的如实的大行。依十地说明菩萨修行次第的差别。依十度波罗蜜多说明菩萨修行的因果。因此呢，它是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第四是如来成所作事了义之教，也就是第八品如来成所作事品。此品彰显修行究竟的佛果，说明佛的三身及佛自利利他行的种种功德。以上呢是演培法师解说本经正中分组织的大概的要义。那么在解深密经导读中，赵国生居士将本经的内容做了一个简表说明，就是参考这个图三，一唯识教分类。那这个简表呢，我们由下往上解说。本经的序分呢，就是第一品序品。本经的正中分是第二品至第八品。那么本经的流通分是散在第五品至第八品各品中。在正中分中说明修行的理论与实践。实践是检验理论是否真实的唯一的路径。这个理论就是境，实践呢是行与果，知行合一，等到因缘成熟了就可以得果。在理论中说明唯识的实性与唯识的现象。唯识的实性就是第二深义地藏品所解说的唯识之妙理，而唯识的现象分别解说识的本身与识所了别的境界。识的本身就是第三心意识相品所解说的唯识之事相，识所了尽就是第四一切法相品正显有性唯识的妙解，以及第五无自性相品说明无性唯识之妙解。这以上是唯识理论的说明。那么在实践中，唯识修行是原因，唯识的佛果是结果。唯识的修行由修行的方法以及修行的阶位来解说。修行的方法就是第六分别于前品中解说的唯识之观法。修行的阶位就是第七地波罗蜜多品中所解说的唯识之行位。唯识佛果呢，就在第八如来成所作事品中解说。这以上是解深密经导读解说本经各品的概要。下面我们正式经文，课本请翻到正文的第一页。如是我闻，甲一教请因缘分共分五科。第一科乙一总显己文，显示此经是阿难自己从佛所亲闻。如是我闻，请看讲义一的第六项。一总是，如是我闻的意思是如是佛所说的甚深经典是我阿难过去曾经亲自听闻的意思。这个是总是。二别是 别释呢，就是将如是跟我闻分别的解释。先解释如是，一如是，一先解释如是。如是有众多不同的解说，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此地诸师八义。第一类是此汉地的诸师，有八种解说的方法。一，曰信顺事。信是相信接受的意思，顺是遵循的意思。如是表示这部经的义理是可以相信接受的，并且应该要遵循奉行，这样就可以成就佛所教授与教戒的功德。佛经不论所说的道理是非常的丰富或者是非常的简约，但是呢，一定要闻法者相信经中的道理，才能够传与闻法者来依法奉行。所以呢，相信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如是如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就说不如是。因此呢，在经文之首说如是，就是要我们信受奉行的意思。这个是曰信顺事。二，曰文义事。文是指能权的经文，义是指所权的义理。经文能够巧妙如实的全表义理，称为如。而所权的义理是正确无误的，称为是。所以说如是。第三个，曰真俗事。这个真是真谛，也就是圣义谛的意思。在此呢，是指所权的真实义理。俗呢，是指世俗谛。在此呢，是指能权的经文。从所权的真理不违背能权的文而说，称为如。从能权的文顺合于所权的真理而说，称之为是。佛依真俗二谛为众生说法，使令众生能由世俗谛而证悟圣义谛。所以经首说如是。第四，曰弟子事。佛弟子阿难现在所附送的这部经，就如同于佛当时所说的经一样，所以称为如。为了简别于其他人所送的佛经，要表示这部经是由阿难所附送的，所以称为是。这个是曰弟子是。五，唯曰佛是。阿难所附送由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部经，和过去诸佛所说的经相同而不异，所以称之为如。诸佛所说的经典是正法藏，不是邪法，所以说是是。第六，曰佛及弟子是。如是是传法的佛与受教的弟子互相感应而完成说法的意思。如的意思是随顺机缘，是的意思是追求正法。弟子以追求正法为感，如来呢随顺机缘为弟子说正法教为应，所以说如是。 第七，光宅师事。光宅呢是南朝梁朝的僧人，他的法号是法云，就是法云寺的法云。受皇帝的命令主持光宅寺，所以称他为光宅师。那么他曾经依《法华经》的譬喻品所说的四车来判示如来一代之教为四教，也就是第一个，他以羊车来比喻声闻圣；第二个呢，他以鹿车来比喻缘觉圣；第三个，他以牛车来比喻菩萨圣；第四呢，他以大白牛车来比喻佛果一圣，所以称为光宅四圣。那么他认为如是呢，就是阿难在传诵一部经之前先提举出这一部经，所以说如是这一部经我阿难听从佛闻的意思，所以说如是。第八是梁武帝释，梁武帝认为如是就是如斯之言，是佛所说的意思。这以上是汉地的八种解说如是。第二项是西方诸师三说。第二类是印度诸师有三种解说，因为印度呢在汉地的西方，所以称为西方。第一，菩提留支《金刚仙论》。菩提留支曾经翻译天青菩萨的弟子金刚仙菩萨著作的《金刚仙论》十卷。这部论解释天青菩萨著作的《金刚般若论》。《金刚仙论》说，经中说如是呢，大约有四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呢，就是发心如是。菩萨自己心念说，我当如是发菩提心，修种种善行，这个呢就是发心如是。第二种呢是教他如是，菩萨教导别人说，你应当如是如是发菩提心，如是如是修种种善行等，这个呢就叫做教他如是。第三个是譬喻如是，比如在经文中形容佛菩萨说，世人威德炽盛，如日光明，智慧深广，犹如大海，面貌端正，犹如满月，以种种的譬喻来描述佛菩萨的庄严，这个是譬喻如是。第四个，决定如是。经中说，如是我见我闻等闻呢是决定如是，在此处所说的如是呢，就是这第四种决定如是，表示是我阿难过去从佛亲自听闻所说的理教，我阿难今传诵之经文不多不少不错不谬，决定如是而没有传诵失误，所以说如是。第二个是长耳三藏。一曰佛，二曰法，三曰僧。中国在五代的时候，吴越国呢有一个长耳和尚称为宗慧大师。那么传说呢，吴越王斋僧，那斋僧完毕以后呢，他就问这个永明延寿禅师说，当代是否有真僧呢，就是我在斋僧的时候来吃饭的，来供应供的，有没有圣僧来。那么永明延寿就回答说，刚刚你看到的那个长耳和尚呢，他是定光佛的化身， 这个定光佛就是我们讲的燃灯古佛。于是吴越王呢，他就去礼敬这个长耳和尚。那么长耳和尚就说：“弥陀饶舌。”意思就是说，永明延寿禅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那么他又回去找永明延寿大师呢，也就作画了。长耳和尚呢也就作画了。那么元册书是写于唐代，那么中国的这个长耳和尚呢，在唐代的时候还没有出世，所以这里的长耳三藏就应该不是中国的长耳和尚，他是印度的大德。那为什么这边要特别说明这件事呢？因为我们常常在经论中有时候看到相似的名词，我们就误认它是一样的意思，不去查证就犯错了。譬如说有人他自称是佛菩萨再来，说他自己是活佛，说他是上师，就有人不去查证，就误认他真是佛，真是上师，于是呢就去跟他学法，也就断送了自己的法身慧命。那么佛在涅槃前说，以戒为师，戒是戒法，依四念住法来修行，也就是要我们依法不依人，不要去相信别人说他是佛再来，说他是什么上师。佛法就是佛，佛法就是上师。不要说听他说哦，我回来了，我来又来见你们了，你们就相信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解释：一曰佛说，三世诸佛，佛佛道同，所说的法也没有不同，就所说的法。无意而言呢，是如的意思。而三世诸佛共同的说此法，就能说者同说此法而言，是是的意思。这是曰佛说。第二曰法说呢，如的意思是诸法真实相，而佛菩萨依诸法实相的如而说经教，这个称为是，所说的教法契合于诸法实相的意思，这是曰法说。三曰僧说，僧是阿难，阿难所传诵的经文和释迦牟尼佛当时所说的法没有差异，是如的意思。僧众依教奉行，就能够永远离开烦恼所知二障的过失，是是的意思。这个是长耳三藏解释如是。三真谛三藏，如是者，文理决定义。真谛三藏解说如是的意思是，经文是能权，义理是所权，阿难所传诵的经文义理决定如佛所说的文理，而没有失误，这个就是如是的意思。那这以上呢是西方诸师对于如是的解说。我们继续往下看。三诸论所说，在论点中呢也有解说如是义。一依制度论，如是义者即是信也。在经首说如是，就是信的意思。佛法的大海必须要有信心 才能够进入去学习。在学习中要获得正智，才能对义理有正确的认知，不会落入无义力的争论中。能对佛法有信心，就觉得佛法是如是。对佛法没有信心呢，就觉得佛法不如是。所以在经首说如是，就是要我们相信这部经的法。二，依功德师般若论说如是呢，表示此经是世尊依其所证的最清净法界等流而说，并不是阿难自己所说的经，所以说如是。三，依佛地论有四种解说。一，依譬喻，以过去从佛处所听闻经文，比喻知道现今阿难所传诵的经文正确无误，所以说如是，也就是如是闻句，如我习闻的意思。二，依教诲，阿难教诲当时在场的结集的大众说，如是大众等，当听我传诵我过去听闻的佛法。这个是依教诲义。三，依问答，有人问阿难说，你现在所要传诵的经文决定是你过去曾经听闻佛所说过的经文吗？因此阿难回答说，如是我闻。如是经文决定是我阿难习从佛所闻的意思，这是一问答意。四，一许可，在集结经藏的时候，在场的众多菩萨共同请法说，如同你过去从佛所闻法义，当为我等如是而说。那么这位传法的菩萨，也就是阿难，许可了众菩萨的请求，因此说，如是我当为你们说如我曾闻的经文。这个以上是依佛地论所做的如是的解释。那么如是解释了完毕以后呢，下面解释我闻。二，我闻，再解释我闻。什么是我？我就是在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生命体上面安立一个假名，称之为我，并不是真实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的存在。闻呢，是由耳根与身尘发生了耳识，能听能受，称之为闻。此处呢，不特别取耳识能闻，而总取这个五蕴的总体上面呢而说，所以称之为我闻。阿难为大众传诵佛法，所以我闻就是阿难听闻的意思。问一，佛法中说无人无我，如何诸经皆说我闻？有人提问说，佛法的要义就是要说无人相无我相，既然无我，为什么佛经中要安立通序的时候要说我闻呢？答：弥勒宗依四义于诸蕴中假说为我。弥勒宗呢，就是指唯识宗。在原册书中的解说，他有引用龙猛宗及 弥勒宗的解说。龙猛宗呢，就是一般所说的中观学派，那这个我就不解说了，我只解说弥勒宗的解说。唯识宗依四种原因解释为何在五蕴生命体上假名安立为我。瑜伽师利论卷六，由四因故于诸行中假说为我。一，为令世间言说义故；二，为欲随顺诸世间故；三，为欲断除为定无我诸不畏故；四，为宣说自他成就功德，成就过失，并起决定信解心故。瑜伽师地论卷六，在此处呢，就引用瑜伽论的论文来说明，由四因故于诸行中假说为我。这个诸行的行呢，是指无常变迁的有为法，色受想行识五蕴都是有为法，所以说诸行。由于四个理由在五蕴生命体上安立我的假名，那四个理由呢，一，为令世间言说义故。众生在世间生存，彼此之间思想的沟通必须要靠名句文来建立，对一切法随顺安立假名，然后呢，经过世俗的串习，为大众所共同认可，再经过学习，渐渐的呢，就悟入觉慧。以后呢，不经思维，就可以由假名了知它所代表的意义。最后，大众都由于这个假名安立，而能够得到思想的沟通，以及得到相似的见解。因此呢，在五蕴生命体上安立假名为我，那么世间人呢，在语言上就容易沟通他们的思想。二，为欲随顺诸世间故。世间人用我来代表自己的五蕴生命体，所以呢，佛法中也随顺世间用我来代表五蕴生命体，用相同的语言让世间人容易学习佛法，从世俗地而悟入无我的佛法的真谛。三，为欲断除为定无我诸不畏故。世间人呢，是有我执的，有我执的人对于无蕴的生命体是有爱着心的，所以当佛法说无我的时候，世间就有一类众生呢，会由此认为一生又一生相续不断的无蕴生命体也是没有的，而落入断见，于是他升起了恐怖的畏惧心。所以佛法中呢，也用假名安立个我来全表法义，去除不畏无我众生的恐惧。四，为宣说自他成就功德，成就过失，令起决定信解心故。在自身的五蕴生命体上安立我的假名是自，在其余有情的五蕴生命体上安立假名为他。功德，功德的功是功能，我们的行为去做一件善的事业，就有功能得到善的果报，这就是功。那么能完成这个善的行为是德， 过失，我们的行为做不善的事业，能得到不善的果报，这个就是过。能完成此不善的行为是失。佛法中为众生宣说，哪些善的行为能成就世间、出世间的善果，应该积极的去做。哪些不善的行为会障碍世间、出世间的善行，而成就不善的果报，不应该去做。那么这是说明因果相似的缘起义，并且说自己作因自己得果，他人造因他人得果，因果决定不会混乱。如此的宣说佛法呢，就能够使令众生升起我要向善断恶的决定性解心，而努力修行成就善果。那么因为以上这四种原因，所以佛法依诸蕴而假说为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问二，有关于闻声弥勒宗论点有三说。提问二，对于是耳能闻声或是耳识能闻声等唯识学论点中有三种不同的解说。一，耳闻非识，如集论与杂集论云，耳界合相未能闻声。第一种说法是耳根能听闻，并不是耳识能听闻。例如呢，在杂集论与集论里面的论文说，耳界合相未能闻声，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与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合称十八界。那么耳根界的相貌是什么呢？耳根能听闻声尘是它的相貌，所以说耳闻非识。二，视闻非耳，如瑜伽释论云，闻味听闻，即是耳根发生耳识闻言教故。第二种说法是耳识能闻声，并不是耳根能闻声。譬如说在最圣子等菩萨造的瑜伽师地论释中有说，这个闻呢是听闻的意思，就是由耳根引发升起了耳识，由耳识听闻佛菩萨的言说教示与教戒，所以呢是耳识能听闻生成，而不是耳根。所以说视闻非耳。三，何能闻，如杂集论云，问为眼见色为视等耶？答，非眼见色亦非视等，以一切法无作用故，犹有何假立为见，尔等亦耳。第三种说法是耳根与耳识因缘合升起作用而能闻声。例如在杂集论中问说，是眼根能见色还是眼识能见色呢？回答说，并不是眼根时有见色的作用，也并不是眼识时有见色的作用，以一切法无作用故。如果眼根时有见色的作用，就不需要升起眼识，眼根也能见色。同样的道理，如果眼识时有见色的作用，则不需要眼根为所依，眼识也能见色。所以知道眼根眼识都没有实有的见色的作用，犹有何假立为见，必须眼根为所依，色尘为境， 演示的种子为因缘，根尘世三者合合，才能升起认识的作用。那么在此三者合合升起认识作用的分位上，我们安立一个假名，称之为见。那么眼如是，耳鼻舌身意也是由合合而假名安立为闻嗅尝等作用。为何诸论有异说？那么都是唯识，刚刚前面举的都是唯识的论点，为什么都是唯识的论点会有这三种不同的说法呢？答：所以如是诸论异者，为显闻声最胜所依，故说耳为闻；就分别异，故说视为闻；为显诸法无实作用，故说合合为闻。各具一义，互不相违。回答说，诸唯识论点各就不同的意义而说，所以呢会有不同的说法。那么第一种耳根能闻的说法，是为了显示在能闻声的各种增上缘中，以所依的耳根最为殊胜，所以论文才说耳闻非是。第二种耳视能闻的说法，是就耳视能分别这一方面的特性而说耳视能闻。第三种合合能闻的说法，是要显示耳根与耳视都没有实有的能闻声的作用，一定必须要有根尘世三种合合才能升起闻声的作用，所以说合合能闻。因为这三种说法各具一种意义而说，所以其实三者之间的道理呢并不相违背，并没有违背。这是问二。问三，如何以唯识道理解说众生从佛闻法？提问三：一，唯识无尽的道理如何解说众生从佛闻法呢？答：佛谛论有二说。回答说呢，唯识无尽并不是说在自身的心识系统之外没有其他有情的心识系统，每一个有情都有自己的八识的心识系统，而有情之间互动并不是自心直接缘取其他有情的心识为所缘境，而是由其他有情的心识所变的境界作为增上缘，而自心依这个增上缘自变所缘境为所缘缘。这个在唯识二十论的时候呢，我们有详细的讨论这件事情。那么佛有佛的心识系统，众生有众生自己的心识系统，众生从佛闻法，那么佛谛论呢有两种说法。有意如来慈悲本愿增上缘力，闻者世上闻意相生，此闻意相虽轻依自善根利起，而就强缘名为佛说，由耳根力自心变现，故名我闻。这个是主张佛无说法的一种见解。先解释这个本愿，本愿的本字就是因的意思，因果的因的意思。佛在菩萨因地的时候所发的誓愿称为本愿。那么诸佛在因地的菩萨位的时候，都曾经发愿要尽未来际广度一切众生， 由于佛广度众生的慈悲本愿为增上缘的力量，虽然佛无说法，可是当众生他的善根因缘成熟的时候，众生自己心事上便相应的升起能权的经文与所权的义理，就如同在听闻佛法一样。此能所权的文义相，实在是由闻法者自己的善根力为清因缘而生起的。但是呢，佛的本愿增上缘的力量特别强大，所以假名安立为佛为众生说法。那么众生听闻佛法时，是借由耳根的力量作为增上缘，自心变现闻义而听闻，所以说是我闻。这样解释。有意闻者善根本愿增上缘力，如来世上闻义相生，此闻义相是佛利他善根所起，名为佛说。闻者世心虽不取得，然四彼分明显现，故名我闻。这是主张佛有说法的见解。由于闻法者自心愿意见佛闻法，求得解脱的善根力，作为增上缘，于是佛的心事上便相应升起契合于闻法者根基的闻义相。这个闻义相呢，是佛的本愿，他愿尽未来际利益众生的善根为缘而生起的，所以假名安立为佛为众生说法。闻法者的心事呢，并不能轻取佛的心事所变现的闻义相，可是呢，闻法者的自心可以借着佛心所变现的闻义相为增上缘，而自心变现相似于佛心的闻义相，显现为所缘境。由于此所缘境是闻法者自心所现，所以假名安立为我从佛闻法了。以上二义解说众生从佛闻法，护法菩萨及玄奘法师都以第二说佛有说法为正义，就是以后面的这个为正确的义理。这是第三问。问四：阿难于佛成道日生，经20年方为世者，前所说经皆非亲闻，如何诸经皆说我闻？提问四：阿难在佛证入佛果日，阿难才出生，在经过了20年，阿难才作为佛的侍者，随时在佛的身边。那么从佛成道日到阿难做侍者之间，这20年佛所说的经典，那么阿难都应该不是亲耳从佛听闻的，为什么经典却说是阿难亲闻呢？说是我闻呢？答：一、真谛七世纪亲闻曰如是我闻，传闻曰我闻如是。第一种回答是真谛三藏在他所著的七世纪中所说，是阿难亲自从佛处听佛所说的法，那么就说如是我闻。如果阿难不是亲闻佛所说的，是阿难由他人传闻而听说的法，就说我闻如是。不管是如是我闻、我闻如是， 都有我闻两个字，所以经典说我闻，这样解释。二，真谛不直记，亲闻曰我闻，传闻曰所闻。第二种回答是真谛的不直论记中所说的。阿难亲从佛闻的经典就说我闻，意思就是我亲自听闻的意思。阿难从他人处听闻所传述的佛经呢，就说是所闻，我所听闻的意思。所以经典都说我闻，就包含了有我亲闻及我所闻这两部分。不管是我亲闻我所闻都是我闻。三，报恩经有三义：一，传闻；二，知佛世俗心；三，佛从未说。那么第三种回答呢，是大方便佛报恩经中所说的三种解答。一，传闻，阿难所未亲闻的经，阿难或者是从天人处听闻他们所传述的佛经，或者是阿难从其他的比丘处听闻的佛经。所以我闻呢，就有我亲闻及我传闻的意思。二，知佛世俗心，佛用语文为众生说法，是属于世俗地。那么佛入了世俗地的心，这个时候呢，他使令阿难以神通力知佛所说的一切经典，就如同阿难亲闻佛所说一般。这个是知佛世俗心。三，佛从未说。目犍连尊者当时劝阿难做佛的侍者的时候，阿难呢向佛祈求三个愿望。那么其中的一个愿望呢，就是愿佛前20年所说的法，希望佛全部从为阿难说。于是佛应允了阿难，便从为他说这些法，所以说我闻。因为这次呢，又有人提问说，佛20年说了这么多法，如何能够全部为阿难重说呢？有两种回答。一，佛能善巧的于说一法句中演绎出无量的法，那么佛又能以无量的法来解说一句义，所以佛只要略说法句，阿难由于他自身对法的快速临解力，立即能够完全了知佛所说的一切法。这是一种回答。那第二种回答呢，是阿难他本身证得了法性觉自在王三昧，于是阿难依持着这种三昧力，便能够译持佛前20年所说的经，与亲自听闻佛所说一样。譬如说呢，迦旃延尊者呢，他得到了愿智三昧，所以迦旃延尊者呢，他也由于愿智三昧的力量呢，也能够译持一切佛经。所以阿难也是一样。那么有以上三义呢，所以经典中说我闻。问五，阿难既是声闻，如何能持大圣经典？提问五，阿难是声闻圣的行者，如何能够译持大圣的经典呢？答，大圣极法经说有三种阿难。一，阿难陀持声闻法；二， 阿难贤时圆觉法，三阿难海时摩诃眼法。回答说，在大乘极法经由阿难所传三种法的功德，而安立三种名来赞叹阿难。第一种名是阿难陀，阿难陀译作欢喜。阿难陀呢，一词声闻圣法。第二种名是阿难拔陀，译作欢喜贤，所以又称为阿难贤。阿难贤呢，一词圆觉圣法。第三种名是阿难梭迦，译作欢喜海，所以称为阿难海。他一词摩诃眼法，也就是大乘法。虽然说有三种阿难的名字，其实是同一个人，所传法的功德不同呢，所以安立三种假名。那就是阿难在附诵小乘经典的时候，就称为阿难陀；附诵圆觉圣的经典就称为阿难贤；附诵大乘经典的时候呢，就称为阿难海。由《大智度论》卷100说，佛灭度后，文殊、弥勒等诸大菩萨和阿难共同结集大乘经，这个结集呢称为铁围山大乘结集。所以说阿难能持大乘经典是依第三种阿难海说的。那么这以上呢解说我闻完毕了。三生其何说义，一佛地论为避免增减一分过失，在诸经之首何说如是我闻，依据佛地论的解释呢，是表示这部经所诠释的法是我阿难从佛听闻，并非从其他有情处辗转传闻来的。我阿难现在所诵读的法没有增加，没有减少，也没有错误的部分，完全如同佛亲口所说，所以说是为避免增减一分过失，说如是我闻。再看下面的论文，一时甲一的教起因缘分分成五科，这是第二科，乙二教起十分。佛说此经的十分，一时见讲义一的第七项。一此地诸师四种说法，第一在汉地呢有四种解释一时的说法。一如来一代说法有五十年时，佛从正道到佛涅槃说法共五十年，这五十年称作一时。二说一部时，佛说这一部经的时间称为一时，就是佛现在说解深密经，那么说解深密经的这一部时间就称为一时。三重基熟时，众生的根基成熟了，契合听闻此经时，那么就称为一时。四说听共相会遇时，说法者的佛与听法者的众生现在因缘和合了，相遇了，共集会在一处，这个时候呢就是佛为众生说法时，就称为一时。这个是此地诸师的四种说法。二 西方诸师三种说法。这吉藏法师注解《法华经》书中呢，举列了印度诸师呢有三种说法。一，菩提留支如来说此经时，第一种呢是菩提留支的解说，他认为一时呢就是一段时间的意思，但是呢并不决定只是什么特别的时间，比如说一时可以指一念之时，或者是讲一日之时，也可以说是春夏秋冬一季之时，也可以说是一百年的时间，意思也可以说是一切的时间。但是呢在经文之首说一时的时候，就是指如来正说这部经的时间的意思。那么因为一时呢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年月日，所以不能决定的指出说经的特定时间。但是呢也有一些经呢它是有明确的说出时间的，比如说华严经的净严品等呢，那么这个是在佛的成道日说的，他在经论中有说。那么十地品呢就是在佛成道日之后的第二个七日所说的。这个是菩提留支的解释。二，长耳三藏，第二种是长耳三藏依两种时及三种时两类解说一时。一，两种时，一，半音时对缘不变，二，元音时对缘极普。这个不容易了解，我们慢慢讲。第一类将时分成半音时跟元音时这两种时，那我们先解释半音时跟元音时。在梵文里头呢，这个字母呢有母音跟子音的分别，像我们注音符号 波波摩佛 这个是属于子音， ROOE 这个就是属于母音这一部分。那么在印度的语文，他们的字母呢也有母音跟子音的分别。那么当这个母音跟子音分开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字，那么我们称为这种状况呢，只有子音或者是只有母音的话呢，我们称为半字或者半音。如果把母音跟子音相结合，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字，这个时候就称为满字或者是元音。满是满足的满。那么因为半音呢是没有完整的字，所以呢不能够圆满的周遍的来全表一个字的意思。那么由此呢引申来代表小圣教的教义，它的义理呢没有周遍，没有圆满，所以小圣教就称为半字教。而元音呢就是完整的字，母音跟子音结合了就称为元音，它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字。那一个完整的字呢就能够圆满的不变的呢全表出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引申为大圣教的教义。那大圣教的教义义理圆满不变，所以称为满字教。那长耳三藏认为佛从初得道至佛在双树林下涅槃，这中间佛为众生讲经的时候 他所讲的经文，其实在这个中间呢，都同时包含了有半自教与满自教的义理在里面。也就是《阿含经》里头也包含了大乘的义理，《大乘经》里头也包含了小乘的义理。可是由于文法的友情的善根不一样，很多友情共同的文法，有的友情只能了解少份的小圣的半自教的教义，那这个就叫做第一种半因时对缘不变，他的缘这些众生只能够了解部分的教义，不能了解圆满的教义。不变呢，就是不周遍圆满的意思。那同时在场的闻法者的有些他能够圆满的了解大圣满自教的教义，这个就是属于第二种缘因时对缘即普，普是普遍圆满的意思。所以一时也就同时包含了半因时与缘因时，是这个意思。二三种时，第二类呢将时分为三种。一分段流转时，第一种在分段生死中流转，为诸有漏善不善业，由烦恼障缘住势力，所感三界粗易熟果，生命短长随因缘力，有定期限，故名分段。有漏的善业与不善业，是友情感得三界的后世生命体的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呢，它有强大的力量，能使友情生死相续，所以呢，它称为正感因。烦恼障能够有力量帮助有漏的业力感得生死，所以称为润生，滋润的润，生命的生。所以烦恼障的力量是助缘，由此有漏业的正感因与烦恼障润生的助缘力，便能够引领有情的阿赖耶识感得三界生命体的初易熟果。因为这种生命体容易被我们看见，这种生命体它的长短有一定的限度，这种生命体的性质容易了知，凡夫跟二圣都能了知这种生命体的存在，所以说它是初，这就是解释初易熟果的初。要这种易熟生的生命长短，或者是一日，或者是一岁，或者是百年，最长可以是八万劫，这些都是由于往昔所造的有漏的业因以及烦恼障助缘的力量而决定，并且有一定的生死的期限，这样友情在三界中便由一段又一段的生死相续流转，所以称为分段生死。二不思议变异时，我们把这一段讲完。第二种在不思议的变异生死中，为诸无漏有分别业，有所知障缘住势力，所感殊胜 系一蜀国，前面是出一蜀国，这边是系一蜀国。无漏有分别业，是有情感得三界之外生命果报体的正感因，有所知障的力量为助缘来润身，而感得第八阿赖耶识，得到殊胜的系一蜀国。为什么称为殊胜呢？因为不思议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的一蜀果来比较，变异生死的一蜀果呢是清净美妙的，而且呢显现的体相是什么呢？非常的维系光洁，而且生命没有一定长短的期限，一般的世间凡夫不回向大圣的二圣的圣者都不能够见到这一种生命体，所以称为殊胜。那么细呢，是说它特别的细妙，只有得到变异身的友情以及圣位的菩萨与佛可以看见这种一蜀果，所以称它为细。又无漏有分别业的有分别是指无漏的厚德智的意思。由悲愿力改转生命无定期限，故名变异。这个悲呢，就是指他有大悲心救度众生。愿呢，是指他有大愿求取无上菩提。由于他悲愿的力量，他改变转意，旧有的分段生死这种粗鄙的生命他不要了，而变为现在的殊胜妙细的生命。而旧有的生命呢，因为有漏的业因，所以有一定的期限，那现在的这种变异生死的生命体所现的生命呢，或者是大的身体，或者是小的身体，或者它显现在欲界或者色界，或者是无色界的，或者是长命或者是短命，是没有决定的期限的，所以称为变异。无漏定愿正所思感，妙用难测，名不思议。这种变异生命呢，由无漏禅定相应的悲愿力来资助感得的，它的微妙功用呢，不是世间的凡夫以及一般的二圣圣者能够嫉妒分别的，所以说它妙用难测，名不思议。那么有四类友情能够得到变异生死的果报。第一类呢，就是二圣的无学圣者，也就是四果阿罗汉，他在有余依涅盘的时候回心了，由小向大进入了大圣，所以当他入涅盘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变现变异生的果报。二圣有学圣者，出果之三果，他回心向大圣，他回心向大圣以后呢，继续的学习，等到他们证入了初地菩萨位以后，可以得到变异生的果报。第三呢，是悲增上的菩萨，那么他们在八地及八地以后的地位呢，可以变现变异生。那第四呢，是一类智增上菩萨，他们在初地以上呢，就能够受到这种生的果报。所以这四类友情能够得到变异的生死果报。那么这以上这两种时，如果是在分段生死的友情在听法的话，那么经文里说一时，就是指这个听法者他在分段流转时。那如果是已经得到变异生死的友情 也在场听法的话，这个一时就是指这个听法者他不思议变一时，这样解释一时。好，那么今天讲到这里，下次开始讲假名失色时，下次就是放一个寒假嘛，哈，就是3月8号3月8号再上课。有没有问题？ 发地菩萨跟出地菩萨的那个变异生死不一样， 他们道理不同，所以显现的变异生死不一样。但这里讲说悲增上菩萨，他因为大悲心的缘故，所以他不舍我们这个身体哈，分段生死的身影有个名字叫做重生啊，虫就是昆虫的虫啊，重生，他不舍这个重生啊，跟我们一起在这个世间，他也受同样的来度化我们。可是呢，一类智真上菩萨，他的智慧特别高，他觉得没必要这样做，所以他出地以后呢，就直接用变异身来度化众生。那他这种度化众生就不一样，不是说来，他也可以跟我们一生这样子过，他也可以显得什么，让你看到一下，帮你度过这个事情了，他就走了，他的生命体就消失了。所以那这一种是出地以上，他就受这种身。但是也有一类智真上菩萨不这么做，他也到八地。对，由惑润身就有关系。有关系。 这惑润身是烦恼上，还从此不断，但是看上什么？ 非真上菩萨他就利用这个惑，这个烦恼障，用这个烦恼呢来继续的在生死中流转，来度化众生。但是智真上菩萨的话，他可以断啊，他已经把什么有一类的智真上菩萨，他已经把烦恼障断了，断完了，就跟那个阿罗汉一样，回小向大的阿罗汉一样。四果阿罗汉他把烦恼障断光了，他都是回小向大了，所以他没有惑了。这个时候呢，就用什么？就用这个变异身来度化众生，同时用变异身来学习什么？大圣的佛法。所以有惑也不是坏事，对我们来讲是坏事，对菩萨来讲不是坏事，可以用来做度化众生的因缘。 烦恼障断，可是事实上他的种子还没有断嘛，所以他这边如果说用所知上的真上缘的话，虽然说四果他是断了烦恼障，可是真正的种子应该是还没断嘛。 他也可以把种子断光， 也可以断啊。烦恼障不是种子，不是到最后成佛才 那个是大圣菩萨，那是大圣持功大圣的菩萨。 师父对不起，刚刚一开始上课讲到那个涂山一维四类分教那个导、那个讲到师父第四的一切自性相品，这里 是说是有性为识还是有相为识？没有听清楚，是有相为识跟 无相为识，还是有性为识跟无性为识？ 其实在唯识的经典性相互训互相可以解释、 哦、所以是有相还是有性呢？ 但这边讲的既然是讲无自性相品跟一切法相品的话，那么讲有性无性也可以，讲有相无相也可以。但是你看他这边的话，第一页嘛、啊、他讲说有无性境，名有性境，是无性境，有科判，科判第一页。哎，你不要把这个有性无性跟那个有相为识跟无相为识混起来了，这两个不是同讲同一件事、啊。突然想到了， 对。 所以刚刚讲的是悲真上菩萨是到八地才用编译生死，那智真上菩萨在初地就用编译生死， 一类的智真上菩萨、 okay. 一部分不是全部。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第四页讲到第二项我闻问题一号， 慢一点，第四页， 问题第二项我闻问题一这边，他回答说：弥勒中依四义于诸运中假说为我，然后引用《瑜伽师地论》卷六回答的四项，他想请问这第三项未欲断除未定无我诸部位故？法师刚才解释是说，因为有一类众生听到无我教义思想，然后他有可能堕入那个断见，所以佛又善巧安利了这个假名有我这样。那请问这样教义是指那个如来藏的那个思想吗？还是 部分吧， 所以它包含的更广。 最主要是有一部分众生，如果这个众生他熟悉这个教法，他没有那个问题，他没有那个部位的话，就不包括在这边。 嗯， 最主要是这一类众生，他听了无我教义，他就起不为心。 是， 那么佛讲明安利有我。跟他讲这个教法，他说这个我安利的我，那你说你先学习，因为你如果他一安利说无我，那众生起了同步性以后就不来学了嘛，对不对？那他现在说，哎，我们也讲有我，那众生就来学习，那学习依他所相应的教法，他学习了以后。他了解到、哦、原来佛说的这个我只是假名我，而实际上是没有我们执着的那个实在的我的意思，那这个时候他证悟，他就没有那个恐惧。所以主要这边不是讲一个什么特别的教法，而是说要去除这些众生的不畏心，所以还假名安利有我， 也是应他们的机这样子。 是， 好，然后再一样。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部位啊？ 是。 你有没有觉得我不见了怎么办呢？ 嗯。会啊会。 你会不会怕呢？那你没有了，你的财产怎么办？啊， 是。再请问这个第五页这边上面问题五，他说阿难其实声闻如何能识大乘经典？想请教师父的看法，因为这边有提到后面有提到结集这件事， 当然那些有禅定甚至有神通的阶级的大众都是记忆力是很强的，但是想要请问师父的看法，说你对于阶级这个当时应是不是有那个文字留下来呢？ 你说文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不是单纯的诵，就是有 写下来，应该是背诵吧。当时诵了，大家就觉得你他诵的对不对？ 然后也是表示，这也表示在场都是能诵的，这样 能诵，但是不见得像阿难这么厉害，因为他有的是佛在讲经时，他不见得在场。 对， 对不对？那阿难他现在他得到那个三昧以后，他这一切经典他都能复诵。那复诵的时候，那当时在场的人就可以证明说，哦，当时我也是听，就是佛就是这么讲的，那么大家就接受这个教法。 嗯，就是这样。后面有提到的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等众菩萨跟阿难的铁围山大圣结集， 是 这感觉就更特别的点这样。 嗯，对，对我们来讲是特别的。 这是应该是以神通力吧。 对我们没有神通力的人来讲，这是特别。 他为什么提到铁围山？他是指世界的意思吗？ 当时就是在铁围山结集。 哦，地点就是。 对。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请问还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新年快乐。